八十日，世尊誠意法王所說。咁啊，此一段經文呢， 就係屬於 若外道世世眾 生 就顯自性，虛因自然。 咁啊，就分三 科，初科係對外道簡自然， 第二科 係入世帝簡因緣， 第三科叫做自是自性。 咁而就第一科就係對外道簡自然，咁啊又分為兩科，初科叫做如境， 二科叫做開示。 咁而就第一波咧，就佢哋如请， 咁啊即系阿难对佛所说 系有所疑问啊， 咁啊但系亦都唔敢咧话佛 讲得唔啱，只系不过自己咧唔明白， 系有所怀疑，咁啊所以因此咧就代请佛咧开示，咁啊佢哋如请。阿難十八言，咁阿難就係本經嘅方機，八十言就係開口同佛講話，所以先咧就先稱一稱啊，就話世尊，不正義法王所說，唔係法王，即而係佛，所以法花經講佢話我為法王，就依法自在啊，咁啊而就話法王所說嘅。就是指上十番善变之中啊，已经咧系过咗七番啦。咁啊，指出第八番善变。咁啊，所以法王所说就系文佛上来七番善变嘅道理啊，都系佛亲口所说嘅。咁啊，叫做法王所说。咁啊，多言嘅即是咧系见性。不偏十方位，咁啊，此一句咧就係領前啊。所謂第六番善變咧，所謂善變修遍啊，就非語而在。咁啊，既然佢問過，佛講嘅善變係修遍啊，所以始終阿難亦都是即係成如法王所說啊。这个国民的见性呢是遍于十方世界，那么湛然上智，那么这个见性呢是湛然情绪不动啊，譬如这个澄清的八仙大海，所湛然两个字呢就是领佛上来呢第四方的变迁所讲的，指得这个呢湛直的大海一样，咁啊常住啊就系、是、领前第二番所谓见性不动，一同埋第五番咧说明呢个见性啊无坏，咁啊因为既然系不动，咁啊亦无所坏啊，咁呢个见性就当然系常住绝灭啦，咁所以此个遍十方界。湛然常住啊，都系领前咧佛所讲呢个见性嘅道理。咁啊，性非生灭，咁啊，性非生灭咧就领前。所谓第二番嘅善变啊，咁啊，波斯匿王所讲嘅，所谓呢个见性咧系冇变嘅，无生灭。第二先凡之。就多其家乐所凭名帝及求非等就知我道种绝有真我遍满十方就有何之别，咁啊一段经文呢就是阿难如佛今日所说，就是滥藏呢个外道的智言，咁啊成上法王所说呢个智慧，所谓呢个国就即系见性啦。咁啊，既然有遍十方界，又系湛然常住，又系性非生灭啦。咁原则啊，呢个遍十方界湛然常住又性不生灭嘅见性啊， 咁啊，以呢個外道所說呢個神我名低，佢亦都係話説天十方界亦係暫然常住不滅。咁啊，其中兩者比較一下，咁啊，係咪有所分別呢？此就係柯南咧對神啊一種嘅疑問。佢話以先凡之，咁啊凡之就話佢呢個人。自己講佢係個梵天嘅後裔啊，係從呢個梵天而生。佢日後咧，佢修行啊，佢亦都歸翻咧，返回啊呢個梵天之處所。所以佢就先梵天，就係講佢咧最先最先過一位梵天，咁啊叫做先梵天。個名字叫做娑婆伽羅，中國話佢做金河粉，名叫做楊山。佢所談嘅名帝啊，名帝上內道，咁啊佢修禅定之時，佢正到呢個飛飛上至天，就由於呢個智慧力弱，唔能夠再進一步超出三界，咁啊佢就執著於呢個飛飛上至天所種啊，所謂都無嘅境界。即是上人所講的非色非空的都無境界呢，他就執著來的就是明帝啊，就是二十五帝之中的第一帝。那麼那些數論師呢，他就執著這個明帝呢是為常住不滅的，他要執著這個明帝啊是為這個萬物的生啊。那麼既然外道所執的明帝是为万法之中因，咁啊亦系常住，佢亦讲不灭，亦讲遍十方界，咁啊原则佢哋所讲与现今佛所说啊，呢、这个经系暂然常住，非生非灭啊，咁啊有乜个唔同？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呢，此不佛所说嘅见证啊，既然系不生灭啊。咁亦都冷同呢個外道一樣，個頭灰等就知外道種，咁啊頭灰咧灰就係嗰啲火灰啊，咁啊有一類嗰啲外道，佢就自己覺得佢呢個畜生嗰啲罪孽咧就好重，咁啊既然嗰啲罪孽好重啊，我哋想消除呢個畜生嗰啲罪孽啊，咁啊只有受呢個苦報啊。他说他的苦越受得紧要啦，咁啊佢嗰啲罪咧就越消得快，咁啊佢点样受罪咧？嗱，咁啊其中咧就头灰啦，佢就将嗰啲火灰啊，即系尽系有火嘅，当然就唔系好猛，即系嗰啲柴柴啊烧到变成炭，咁啊炭都变成灰啦，而且嗰啲灰嗰啲火咧，慢慢咧都过咗好多，但系咧仲有一种啊。明世的火呢，普通的人应该受不了的，但是他都受得了，他将那些仲有火的灰呢，他就铺向身体的上面，那么被那些火压到自己的身体啊，他越痛啊，他就觉得好像越上晒啊，那么认为他的罪孽呢已经消了很多了，那么所以这种呢就叫做头灰外道啊，那么越令他的无益苦行，他所修的苦行呢实际上没有益处的，那么等呢就等于其他有些人蒙他的头发，那么越蒙得痛啊，就说他的罪孽啊就越烧得多，有些就分罪啊，那么用的火先来分自己的罪，有些呢就连心啊，即是那些心呢就尖尖的，他就浸上那些心上面了，咁啊，佢啲心咧，如果刺佢自己呢个肉体受苦，咁啊有啲就祸刺啊，咁啊同莲心咧差唔多，莲心就系用心，佢祸刺咧就嗰啲竹签啊，就嗰啲山林野岭上边咧，好多嗰啲有刺嘅、有立嘅，同埋嗰啲竹签啊，咁啊佢瞓上去啦，咁啊当然咧就刺得全身咧都系染啊流血啊，佢认为咁咧就可以。要自己的衣着，咁啊有啲就裸人，咁啊唔着衫啊，有啲咧佢就底裤裸啊，佢话越裸得辛苦，佢啲衣着越烧得多，咁啊自我 咁有啲就田牛界啊，或者田呢个狗界，呢个呢个牛同狗点样嘅生活，佢就学呢个牛啊，学呢个狗一样，咁嚟到过生活。咁啊，呢种都系叫做自由道外啊，得了万法为心，所以称佢为叫做外道。咁啊，种咧就由于每一种嘅外族都有佢自己嘅种族。就名為叫做諸外道種，佢話必有就真我，就遍滿十方。嗱，咁啊，始終嘅真我咧就唔係佛所說嘅真我咯，我嘅成相文咧就講話呢個外道啊，娑婆沙羅，咁啊佢亦都咧係咁樣説，呢個真我就即係佢所執啊，呢個名帝啊。就係、是、佢自己所執著嘅名帝，由於佢所講，佢話佢執嘅名帝咧，咁啊亦係咧不生不滅。咁啊，所以現在呢個文就話咧，佢哋所講啊，佢所執著呢個神我，亦係咧叫做係真我，叫做不生滅。咁啊，若要話準呢個色論裏邊講啊，呢、這個成為色論裏邊講，咁啊外道計呢個我相咧，就有三種。第一咧就係大，第二就係小，第三就係肥。咁啊，始終所説呢個真我遍十方界，就係指呢個大我。喺六變成語今日所説呢個個圓遍十方界啊，呢、這個道理咧就好似有啲相同，但係佢又咁肯定喎。所以阿難嘅問法啊，圓得其中啊。有啲乜嘢嘅分別呢？因為佛説國圓嘅尊稱係常住，咁啊外道所計呢個名帝啊，亦係常住。咁啊佛説呢個國圓尊稱遍十方界啊，咁啊外道所計呢個名帝神我，咁啊亦係遍十方界。咁啊佛所住與外道所説啊，咁啊有啲乜嘢嘅唔同？咁啊，阿難發生此問啊，就希望佛咧於其當中就有所解釋，有所分別。不然嘅話咧，所謂差之毫釐啊，就謬之千里啦，就變成呢個學者咧就唔知得啦，何者就何況？所以阿難就有此疑問。佢話世尊就亦曾於靈蛇山為大慧等就敷衍施語啊，比外道等就常施施語，我説因緣就非比境界，此就係説明阿難引佛即入嘅因緣教啊，你都難佛今日所説嘅見性咧係不生不滅個世尊。佢亦曾於靈蛇山，咁啊世尊咧亦都曾經啊喺呢個靈蛇山上邊，咁啊靈蛇山咧就喺呢個南印度個大海當中，咁啊但係同平常嗰啲山啊有啲唔同啊，平常嗰啲山咧就當然係底下闊大，然後咁啊慢慢咁啊一慢慢咁啊變尖尖咁咧，就到呢個山頂啦。咁啊，等於話下大就上尖就上勢咧，咁我哋人就可以上咯，慢慢咁啊，斜斜地一步一步咁行上個山頂。咁啊，放喺龍蛇身就啱啱相反，佢就下邊尖尖嘅係細細嘅，但係嗰個山頂咧就特別闊大平平嘅，就等於話將我哋現在所見嗰啲山啊，係一個倒轉嚟講嘅形式，咁啊變成啊。我哋普通人怎可以行得上去呢？是没有法子行得上去的。那么唯有这个有神通的人先至可以呢去得到。所以灵蛇山翻译过来中国呢就叫做不可往。不是说不可以往，可以。但我哋普通人没有神通就不去得。那么一定要有神通呢先至可以飞得上去。理由就下面尖尖，咁啊越高咧就越阔啦，咁啊即系等于将呢个正常嘅山倒转嚟啦，我哋又点样想咧？所以叫做不可往， 有神通者才至可以往啊。所以唐大师讲，佢话你唔错，宝山高啊，四面都无行路啊，佢唯有达道人就方能到彼处。咁啊，呢四句偈咧就足以形容啊呢个灵蛇山嘅形势啊。点解翻嚟佢就不可往啦？咁啊，佛嘅上种咧就响呢个灵蛇山嘅说法。所以接受经典的人呢，他就依这个处所而立名，所以说为他的灵蛇经。那么这个灵蛇经里面所谈重要的道理呢，就是在于这个真正清净直念。那么其中呢有两句名词啊，那么亦是这个学教的人呢所了解所常知的，就是说明这个灵蛇经里面所讲的呢，就叫做五法三二性推非，所谓法即二无我推显，就是灵蛇经里面咧所行的道理。咁啊，由于佛以呢个最高处啊而说呢个灵蛇经，咁啊翻译为叫做不可往，而一定咧要有神通者先至去啦，就等于话。佛所说呢个《灵蛇经》嘅道理啊，系最高系甚深微妙啊！表呢个法咧，嗰种嘅时性啊，就好似呢个灵蛇山咁高。但系由于呢个大乘一乘嘅妙法啦，就唔系呢个攀缘妄想心啦，所能够咧达不到，所以亦为叫做不可往啊！咁啊，一定要有神通至去得到啦。就譬如我哋想了达呢个一乘嘅大乘妙理啊，我哋一定先要开悟啊。你开悟先至可以咧修持嘅一乘妙法，就唔系呢个普通嘅意境啊所能及嘅。咁啊，佢就不可往啦。就为大慧等，咁啊，大慧咧就系灵蛇会上嘅当机。咁啊，等就等於其他在座嘅大眾，就敷衍就敷衍啊！咁一句經文叫阿難嘅意思咧，就係指從前咧，在呢個靈蛇會上啊，所講呢個施法因緣生嘅道理。但係其實咧，靈蛇啲主要嘅理論咧，就係談呢個真正直滅啊。當然都附帶咧有指呢個因緣法。但是主要呢就不是在于施法的因缘生，而是在于这个真性直念。那么现在阿难呢，他就不谈这个真性直念这一方面呢，他就只是引这个灵蛇经里面所讲啊这个因缘法，以难实今日所说这个见性啊就不生灭。咁啊，以為佛前後所説咧，就好似咧唔相符。過往説真言，咁啊現今咧就説不真言，係常住直滅啦。咁啊以此呢個為難啲。咁話比外道等就常住自然啦。咁啊在呢個《天龍座》裏邊講咧，嗰啲無因嘅論師啊，佢就説一切物佢就無因。所以他们有手计啊，佢话谁开入河海就堆沙，即系等于话咧，嗰啲河海啊，大海大河冇人开啊，边度有咁嘅力量啊？佢将呢个大海啊挖掘成咁阔咁深啊，唔纳嗰啲海水入嚟咧，就等于话自然噶啦。啊，佢话谁人啊堆起呢个沙岳咧？咁啊，嗰啲所谓大山大岳啊！咁啊，破万尺高嗰啲山啊，咁啊，亦都冇人啊，有咁嘅行程、咁嘅能力啊，佢将个山咧系堆得咁高，即系自然咧，嗰个垂直边啲就挖就沉啊，嗰个所有嗰啲边啲就尖尖啦，啊边个唔得啊，将佢削到尖尖啦，嗰个所有嗰啲禽兽啊，都好多嗰啲斑纹嘅，嗱，好似老虎、狮子啊。咁啊，佢嘅身上就好多斑紋嘅，好多 炮啊，亦啊好多斑纹嘅，乃至到嗰啲蛇咧，个翼都有好多啦，好靓嘅斑纹啊，嗱嗰啲鱼都食最多啊，各色各样嘅斑纹啊，五颜六色都几好睇嘅，所以佢就话，佢话边度有咁嘅特产，嚟到佢挖出嗰啲禽兽啊，挖出嗰啲飞鸟啊，咁靓啊，等于话亦系自然啦、啊。所以話一切無有能生嘢，不是故我説就為自然。咁啊，等於話咧，佢就無因無果啊，就不立修正。咁啊，由於有呢啲咁樣嘅外道出世啊，咁啊無因無果，咁啊因此法咧就往昔為著破斥呢啲外道啊嗰種嘅自然嘅邪見。所以佛先至说呢个种种法从呢个因而生啊，所谓源自因系源自缘，咁啊先至有缘嘅果报啊。以呢个因而之法就系破呢个外道嘅种自然啊无因嘅邪见。所以话我说因缘就非彼境界啊，我佛所说呢个因缘之法。當然實唔係呢個外道嘅自然嗰種境界啦，咁啊在呢個靈蛇天世眾裏面咧，佢哋有幾首偈啊，佢話我説就為勾咗，就離之外道過啊，佢若嚟緣勾咗，別有生法者就是得無因論，就壞死勾我而一切諸世間就無得。而勾鎖啊，嗱咁啊勾鎖就好似嗰啲勾啊嗰條鏈咯，咁啊一個一個勾起嚟啊，咁啊成為一條鏈啦。咁啊如果你將嗰啲勾一個個咁拆開條鏈就冇咗啦。咁所以呢個勾鎖咧就係譬如啊呢個連貫嘅性質，咁啊一個一個咁啊勾咗好好啦，咁啊有得咁多個長長咪成為一條鏈啦。等於你就唔好拆散佢，佢係由一個一個散嘅，咁啊，然後一個咁啊勾起嚟，成為一把鎖鏈啊嘛。咁啊，意思係話咧，所以佛因緣法啊，從呢個無名緣行，係行緣色，色緣緣色，緣色緣緣六入就六入緣出，出緣受就受緣按蓋緣取就取緣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啊！咁啊，其中就包括有過去嘅業因，就感到呢個今生嘅苦果。你正在今生受苦果、生死輪迴之時，你又做呢個罪業啊，就作為咧來生以共多生啊嗰種嘅苦果之因。咁所以十因緣咧，就將啊過去過去，乃至未來未來，現在啊。所謂三世的因果輪迴呢，好像一個勾鎖鏈一樣，是連貫起來，是無法一破得來這種理論的。那如果不談這個勾鎖連環的因果道理，就可以說沒有實法可說了。所以佛在這個靈蛇經世眾裡面說，他說我說這個十因緣法咁咪因缘啊嘛，十因法好似啊呢个勾锁连环一样，咁啊主要咧就系离诸外道过啊，就系、是、离开呢个外道咧嗰种嘅自然，所谓无因无果啊个邪见嘅过脱，咁啊若离呢个缘勾咗啊，如果话别有生法者咧，是则佢就无因论啊，因为十因唔系过去。的業因而感到現在的苦果，你正在受苦果又做這個罪業之因而招感到這個未來的苦果，那麼你未來受苦果之時你又做這個罪業之因，那麼又招到再下一生的苦果，總之你入離塵返往歸真，跳出這個三界輪迴之前，那麼真是生又死，死又生，生又死，死又生，就好似呢个勾锁连环一样，所以如果有人啊唔谈呢个勾锁连环嘅因缘法， 而说另外有一种法可生嘅咧，咁啊呢种叫做无因论啦，就话系比勾所言啦，就坏咗我啲勾所言话呢个因果嘅道理。所以佛就肯定一句，佢话一切诸世间，佢话无不是勾所，世间一切包括六道嘅因果，亦都包括呢个出世圣人嘅因果。六道众生固然有如是嘅业因，招感如是嘅恶果报啊！就算出世圣人，都系修呢个佛法之因，咁啊，然后先至证呢个佛果菩提，离开因果啊，就无佛法可说啦。离开因果啊，亦都无佛法可提。所以我哋信佛嘅人，最紧要就系要明白因果啊！我哋知得呢个恶因。只要恶果善因得善果，与其做恶因堕恶果，都不如修善因日后得到这个善果。所以佛往昔咁啊，既然说一切法是从这个因缘生，所谓勾所连环法，但是现今佛说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非是因缘。咁啊，然则今日佛所说就怀疑背于昔日所说啦噃，等于话今日说嘅见性不生灭，就以往昔所说嘅因缘啦，岂不是今日咪违背昔日所讲？此就阿难呢疑惑啦。现今以往昔所说呢，系有所违背。佢话我今观此国性自然，就非生非灭啊。即系远离一切虚妄颠倒嘅是非因缘，佢以彼自异，又云何开示呢？此就阿难正式而实，今日同埋往日所说嘅时候唔同。嗱，往昔佛说一切法从因而生，但系现今佛说呢个国缘见性啊，就非因就非缘，非生就非灭啦。远离一切的是非虚妄的分别颠倒。那么既然这个国缘见识佛今日所说是非因非缘，那么当然是此刻好像是自然一样了嘛。那么以这个外道所说一切法都是自然生，那么两样比较一下，那我哋点样分别呢？即系边啲先系叫做外道法，咁啊边啲啊先至叫做真正嘅佛法。咁啊，我阿难得灵，所以请佛咧就详为开示啊。咁啊，其实咧佛所说呢个见性不生灭，咁啊只得系自然。但系以外道所讲呢个字，当然就系有好大嘅分别啦。咁若是冇分别，岂不是佛就变成外道，外道亦都变成佛吗？当然啦，系无如是嘅道理噶。佢话不入云邪，咁假如啊，能够详细开示我哋点样叫做见性非因非缘，与呢个外道嘅一切佛皆是自然生啊，两者个分别设在啲边度嘅地方咧？咁如果佛详细开示啦。以我哋个定期取舍，咁啊取舍既定咧，从此就不必入于呢个邪道，还可以顿获呢个圆融，直照不二嘅真佛心啊，而得正此个妙明明妙嘅本有果性，所以获真佛心就妙觉明正啊，就完全咧就主要求佛开示啊。何者佢哋自外道嘅自然，何者咧就系佛法嘅自然。咁啊，等我哋知取舍啦。咁啊，从此唔入呢个尘途，我哋就可以真真正正啊，咁啊，得到呢个真实心，能够妙契呢个过明嘅本性。得佛告就阿难，就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的真实告语啊，你又未悟得化为自然。阿难，个若必自然，就自须因缘有自然体。 不且与的官钱妙明建东，咁啊以何作为志？此剑啊为福，以明为志，以暗为志，以空为志，以失为志。安啊，若明就为义，咁你应不见暗啊？若福以空为志正者，就应不见失。不如是乃至诸暗等上以为智者，就得于明时的见性断裂啦。咁云何见明？此就系对外直简自然嘅第二科，另外就系开始就系佛啦，开始安啦。咁见性所谓不生不灭，但系体虽然不变，用能随缘。所以就與呢個外道嘅自然就唔同啦，咁就名為咧叫做開示阿難。不告阿難，佢話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語，咁啊以由未悟，不話為自然。此就係佛咧於呢個靈言會上已經咧在此番辯見之前。为了很多的唇舌来到说出这个博缘的见证，体虽不变，但你用能随缘，所以就不能说它是自然。但是虽然是随缘，而本体没有变，所以就不是这个因缘。那么佛说阿难，我已经向来是用这个种种的方便权巧之法来到开示你阿难，这个见性所谓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而不落于这个自然，亦不落于这个因缘，那种道理呢，其实已经直直当当地告诉你阿难知道的了。那你阿难咁啊，未能夠所謂直下承當，故此直照得而得國緣見性，為呢個真實之心，為我哋呢個自體嘅本性，都已經係辜負佛嘅慈悲開示啊！現在你竟然引述昔日所說嘅國緣見性，非生非滅啊，以為同呢個外道嘅自然一樣，咁啊，一定係愚不可及啦。所以佛嘅説為叫做可憐憫者，佛話阿難，佢話若必自然，就慈善因明有自然喺啊。個佛同阿難講，佢話你阿，如果堅得呢個國緣嘅堅定，係屬於個自然嘅。咁你就必定咧要明明力力咁去分别，指出呢个自然体性，话俾人听，咁你先至可以说呢个见性系个自然体。咁如果你指唔出呢个自然体嘅见性啊，话俾人听啊，清清楚楚啊。咁你说呢个见性系自然，咁亦都成为虚妄嘅气啦。所以话阿难，如果若必见性系自然噶，你就应该要分分明明啊，指示出来，何者就叫做咧见性嘅自然体，或自虽因明就有此有自然体。佢话以且观此，但妙明见中。以何为智呢？个此见就为福，以明为智，以暗为智，以空为智，以失为智。咁啊，佛啊，就明阿难，在呢个妙明见性之中，咁啊，指出以何者为呢个见性嘅自然体。嗱，咁啊，向下咧四个问题。咁啊，佛嘅意思即系话见性啊。屬於呢個能見心法，咁佢所對嘅外境咧，雖然好多，就可以呢個明、暗、色、空四個字咧，就包括曬。 所以現在佛就以此呢個明暗色空四法之中啊，就嚟就問阿難。咁啊，如果你阿難話呢個見性係有呢個自然體嘅，見性係自然，咁啊，我家問你哋以何為智啊？你係以明為自然體啊，定以暗為自然體啊？以色為自然體啊，定以空為自然體咧？咁啊，立定四義疑問啊，以便向下破斥咧。四義都係屬於氣輪。咁話阿難，個若明嘅位置就應不見暗啊。此一句咧，就佛話你阿難，如果以見呢個日月燈三種光明係為呢個自然體嘅，咁啊有明就有呢個見性啊。如果冇明之時，咁啊呢個見性係除咗呢個明上滅啦。咁啊見性既然滅咗冇咗，咪冇見性咯喎。你就唔應當見暗啊？點解你話暗來之時，你的見性亦都見到呢個暗相咧？咁就説明呢個見性咧，就唔係因為呢個明相為佢呢個自然體啦。咁啊，若復以空作為自體者，咁就應不見失啊。咁啊，佛陀阿難，亦是以呢個空為你呢個見性的自然體，嗱咁啊有空之時，咁啊有見啦。咁啊如果冇空嗰陣時啊，咁啊你呢個見性亦都隨咗呢個空相而滅啦，當時就冇咗呢個見性咯。咁啊見性既無啊，即係呢個空去失來之時，你應該見唔到呢個失喎。咁你先至可以说呢个见性若空为呢个自然体，但你现在不然，空来之时见性就固然见空啊，见得清清楚楚，但空去失来之时，你个见性亦能够随缘啊，见呢个失相见得清清楚楚，就唔会因为冇咗呢个空啦，变成你个见性都冇咗，咁啊说明啲见性就唔系以呢个空为自然体啦。咁啊，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智者，就则于明智，就见性断灭啦。咁啊，温何你又见明？咁啊，即段经文咧，如是就系成上之词，乃至。就是推廣之詞啊，咁啊諸暗等相呢個等字咧，就係超略啦。嗱，咁啊上文啊就有以空嘅為字，咁啊應不見失啦。咁啊現在咧就超略不，所謂以失為字，就應不見空呢兩句經文。咁啊意思即係話，若果你阿難啊所講。以呢个失系为呢个见性嘅自然体，咁啊有失就入见啊，咁啊冇失之时，呢个见性亦都随呢个失相灭啦，咁啊当然系冇咗呢个见性啦嘛，咁啊见性既无，咁啊失去空来啊，你哋应该唔见空，先至可以说呢个见性。是以失是为自然体，但你现今不然，失来之时你见性是见到这个失，但失去空来啊，你的见性亦能随缘见到这个空相啊，不会因为没了失呢，你的见性亦都灭了，那么说明这个见性啊就非是以呢个失咧，系为呢个自然体啦。啊，咁若是话诸暗相，嗱咁啊暗相，即系你阿难，如果话以暗相为呢自然体，咁啊明来之时， 咁啊呢个暗相就灭咗噶啦喎，咁啊见性咧就应当啊亦都随着呢个暗性咧而灭咗冇咗。咁啊呢个见性啊既唔随呢个暗相而灭啦，咁啊冇咗见性啦，咁就唔应该啊随着呢个明缘而能见缘，咁先至啊可以说呢个见性以暗相为自然体。但现今不然啊，暗来之时见性固然系见暗啊，若是话暗灭明来之时，见性亦都随缘，能够咧系见到呢个明相，咁啊就说明呢个见性咧唔系啊随呢个暗量咧系为呢个自然体啦。佢话柯难言，佢话必此妙经就正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由未明啊，知须如来是意云何合因缘性。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叫做对世谛简因缘，就系佛以呢个世间法嚟到对假显呢个见性咧，非是系因缘。咁啊，佛说世间一切法从呢个因缘生啊。咁啊，就破呢个外道咧无因，以共邪因咧嗰两种嘅邪说。咁啊，现在阿难居士啊，就辗转计呢个觉而见性啊，系从呢个因缘生。嗱，咁啊，从前阿难佢就执着，亦都怀疑啊。咁啊，啲见性既然非因非缘啊。咁就與呢個外道嗰個自然有乜唔同咧？咁就懷疑，咁啊，所以現在佛咧就破咗佢呢個見性咧，就唔同呢個外道嘅自然，就説明個外道啊，境説明呢個見性啊，咁啊境來之時，佢就叫境啊，咁啊境去咧就唔隨嘅，咁啊説明呢個見性就真係不生。就说明睇不见有随缘之用啦，咁啊当然就以呢个外道嘅自然就完全就系唔同啦。咁啊现在阿难听咗啊，咁啊呢个见性既然系唔同呢个外道嘅自然啦，咁啊佢又转计呢个觉缘见性咧，咁啊一定就系因缘生啦，因为呢个因缘所生法啊，就系佛咧常常说嘅。咁啊，法上文说见性，既然唔系自然，咁啊呢个见性当然就系属于呢个因缘啦。但系见性咧就系为无上菩提嘅涅槃根本之一，系属于不生不灭嘅第一二谛。咁啊，说明呢个见性就唔系自生，就唔系他生，就唔系众生啊。亦都唔系无因而生，所以见性就非因缘。咁啊，若是你如果话说呢个见性系从呢个因缘生啊，咁啊成为生灭，点可以成为呢个不生不灭嘅无上菩提之因呢？就好似以沙作饭啊，纵使就经常食，亦都唔能够变成饭，因为沙非饭本。咁啊，因此我哋知道生灭嘅因生就绝不能成为不生嘅常乐我净嘅佛果。咁就说明见性正是系随缘之时，但系见性啊自体不变啊。咁啊，真正显示呢个见性咧系非因非缘。咁啊，又分为两科，初科就转计，二科破斥。现在第一科嘅就转计，就系转计呢个见性。咁啊，既然唔系自然啦，咁啊，当然就系属于呢个因缘啦。咁呢个就系阿难所转计嘅。佢话阿难言，佢话必此妙变啊，就系正非因缘。